吸毒、开赌档、逼梁围窗、加入黑社会、杀人放火、打交劫舍、偷呃拐骗，上述讲嘅行为系啱定系错，显而易见嘅。但有冇边一个要成为敏感字，要连讲都唔俾讲咧？嗱，90年代好多港产经典嘅赌片同埋古惑仔，有冇令到全香港真系半数啊烂赌椅，又周街系古惑仔咁样咧？真理啊越辩越明嘅。你鑑生去打壓他或者冠上非法的罪名，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效，還是適得其反呢？你看看港獨這兩個字的知名度是升了還是跌了，就可見一斑。我是愛國移民顧問 MJ。 P2P 的受害者最近就湧出來越來越多。前幾天就有北京的 P2P 網貸受害者在網上就動員了，在國慶日集會，再由王府井步行街遊行去到市政府示威。警方就高度重视，派出大批警员在现场戒备，每隔几米就一部警车，一于采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解决了 P2P 问题。讲开 P2P， 我就想起我们强国生患者一个名言，这个世界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强国逻辑。如果apply回到 P2P 那里，又可以是一个典范了。普罗世界的 P2P 都是有钱佬商家借钱给老百姓的，强国的 P2P 就是老百姓借钱给有钱佬和商家。强国真是太奇妙了。我是强国生患者阿 Win， 欢迎来到你一节的强国生患者。 MJ， 我们第一节就讲了很多即是 挺沉 重政治上或者怎样被人打压啦，范冰冰怎样被人罚了10亿啦， 系啊，逃税啊， 即系讲咗一啲即系好沉重嘅话题。不如呢次我哋就轻松啲啦。 好啊， 有冇咩近排有咩娱乐啊？睇过咩戏啊？ 我不嬲都系要支持港产片嘅。咁真系真心推介俾大家咧，呢个《黄金兄弟》。 你睇咗啦？ 我睇咗，睇咗。上个礼拜睇咗。咁系即系大家好熟悉嘅一班古惑仔嗰班人去拍啦。 即系原班人马嚟嘅。 原班人马，郑伊健、陈小春、林晓峰、钱嘉乐咁样。 系，个故事同古惑仔 冇关，冇关，冇关，冇关，即系完全一班新嘅人咁样，新嘅故事，新嘅角色咁样啦。咁但系咧，真系有翻嗰种港产片，同埋即系见得人嘅。好多时而家好多朋友咧对港产片系好失望啊，冇期望啊，觉得都系烂噶啦。咁确实系 咁噶咯，港产片系咁噶咯。 系，即系有好多真系咁样。咁但系咧，即系都好多系出色嘅作品嚟嘅。咁而呢一套，我觉得系近年嚟讲。讲好少可以去到咁大制作啊，冇满场啊，动作啊，嗰种飞车啊，好多嘅场面，我唔想剧透太多啦。但系即系真系见得人嘅，即系如果港产片全部都有呢一套戏咁嘅质素咧，就应该系唔会再没落噶啦。 咦，俾你讲到啲心动添，一阵录完音都可以睇下。另外有一套周润发嗰套好似都话唔错嘅。 嗰套我就未睇，嗰套叫《无双》，周润发、郭富城，咁就好似系讲啲假美金嗰堆电影咁样嘅。咁我睇过佢啲片头啊、预告咁，应该都唔系啲差嘅电影嚟噶啦。印象中周润发除咗系阿王晶可以整到佢咁差之外，都冇咩片系衰嘅。 嗱，唔可以话整到差噶，如果冇王晶就冇我哋深入民心嘅赌神啦。其实 MJ 引言所讲咧，以前譬如赌神啊嗰一系列嘅电影咧，影响咗我哋呢一代人好多。即系由我记得80年代好多嘅英雄片啦，都系周润发啦。嗱，譬如英雄本色啦， 萧云子啊， 系啊，江湖情啦，即系呢一类，到慢慢发展到我印象中啊，80年代嘅好多呢啲咁嘅英雄片，去到就好突然间冲出好多嘅赌片。系啦，赌神啦，赌圣、赌侠、赌乜乜就赌屎赌尿啦，跟住就呢堆嘅赌片就带红咗周星驰啦，因为到赌圣啊嘛，咁啊开始转接到啦，就系无厘头嘅文化啦， 系 就周星驰好多嘅搞笑片啦， 系套套经典啦， 系啊，亦都影响咗我哋一代人啦。咁最后由周星驰呢堆嘅赌片再推前啊，推進落去就係一系列嘅古惑仔啦，就係睇我哋所講嘅依個黃金兄弟， 係啊 係 啊， 呢一班叫班底啦。 你講古惑仔大家都知噶啦， 係啊， 即係有當時我哋睇咧，我又估唔到佢嗰個影響力係去到咁深入民心嘅。 你嗰陣有冇入戲院睇？ 入戲院睇，我每一集都睇曬。 你唔覺得係好？ 好熱血咩？因為依個 topic 咧，嗱，同大家聽眾匯報一下先啊。因為其實上個禮拜同百琪啊 MJ 肚屙嘅時候咧，同百琪錄咗嘅。不過因為上個禮拜嗰個音效有少少問題啦，所以喺度難得又可以同 MJ 去討論下，用另外一個角度討論翻以前嘅電影。 佢係即係點樣講啊？佢其實係漫畫改編啦。 係。 咁你話即係純粹以電影論電影啊？佢個電影嗰種故事嘅結構啊，製作啊，你話佢好出色咩？其實又唔係。系话真系好出色啊，都唔错，即系都唔错。但系佢因为又唔系好多系列嘅，你见到佢好多集噶嘛。第一集系最好啦，我觉得可能系。之后去到后期咧，有啲都其实几难睇落去嘅，但大家都系继续支持啦。纯粹就系大家中意佢哋呢一种熟悉咗佢啲角色啦，几个人咁样啦。 其实咧，我同百琪上一集咧倾偈嘅时候咧，就讨论个古惑仔点解会咁深入民心咧。因为古惑仔系刻画咗一种英雄主义，就会觉得阿陈浩南好。好有熱氣，是一個好英雄的人物。我唔記得我同百琪討論有咩咧，咁古惑仔都要食飯嘅喎，咁佢好似又冇埋海洛英啊，亦都好似唔見喺嗰套戲裏邊點樣收徒弟啊，咁佢點樣維生嘅咧？ 睇估啊，唔好博估啊， 即係會。但係咧，如果回歸翻套電影咧，其實喺套戲裏邊咧，的而且確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都好，都係帶出係有情有義嘅，即係每一個人物嗰個性格刻畫得係。好鮮明，阿靚坤真係撲街冚家產嚟嘅，咁阿陳 耀 揚 啊， 張耀揚呢啲就真係烏鴉又點，即係刻畫得好好嘅。 係，咁所以即係都係好經典嘅電影嚟嘅。咁佢哋古惑仔就變咗係黑道入邊嘅白道咁樣咯，即係佢哋係忠嘅古惑仔嚟嘅。咁啊烏鴉嗰啲係奸嘅古惑仔嚟嘅咁樣。咁從而咧當時即係其實佢唔係第一樣教識我嘅，近嚟都有人咁樣講嘅，即係。教識更加令人學識的道理就是黑社會不一定是壞人，警察不一定是好人， 好似意有所指咁喎。 係啦，即係當時係令到呢件事更加深入，更加即係能夠打動我。有時就唔可以淨係睇一個佢嗰個團體啊，就咩個冠名哦，古惑仔就係唔啱噶啦咁樣。咁原來依古惑仔都有佢善良嘅地方，都係一啲有佢嘅個人性格啊，有佢嘅出身啊，有佢做緊一啲正確嘅嘢啊咁樣。咁都值得經典嘅。 其實。我哋又翻翻去討論啦。古惑仔系列裏面咧，睇下我中意嘅角色同你中意嘅角色有冇重複啊？你最中意邊個角色咧？ 我最中意係烏鴉，所以好難重複嘅。 點解咧？ 哇，好有味道嘅，覺得佢即係奸角唔容易做噶。你係睇佢一舉手、一投足、一眼神，全部嘢都流露咗佢種好奸嘅味道出嚟。 可能張耀揚做翻自己啫。 可能係啦，佢跟起嚟又好 man 喎，係咪？好有魅力。嘅一個人嚟嘅，即係佢嗰種邪惡嘅魅力喺度， 可以演出得好極致啊！ 係啊，即係佢有時又即係瘋瘋癲癲啊嗰種咧，即係我估啊，即係入邊點解嗰啲主角咁紅咧？其實幾個奸角，一個靚坤，一個靚坤就第二位噶啦，喺我心目中，即係嗰種又係經典嘅，做大唔知大，做細不知所謂咁樣， 係 啊，即係呢啲咁嘅奸角先能夠配合出啊！佢哋真係一班好正義嘅人，你真係見到佢就爭，見到烏鴉個頭就爭佢只腳咁樣咧。就好想 K.O. 佢咁樣咯。 咁其實奸角都幾難演嘅， 係啊， 事實係 啊。咁啊烏鴉可能你都話耀陽，可能佢本身個樣子都奸啦。喂，阿振宇嗰啲咪勁咯。 吳振宇真係好犀利， 勁到爆啦！ 即係做好人，亦都可以做好人嘅一個即係味道啦。做奸角亦都係奸到出汁嘅，可以做到咁真係。真係影帝級㗎啦，絕對係影帝級㗎啦。 咁你哋咧，你最後揀咗邊個？ 我同阿百琪都係好中意阿細細粒嘅。 哦， 咁作為男人應該中意細細粒都係好合理同好正常嘅。 咁當時套戲即係都係有佢喺度養眼嘅， 係做得幾好嘅。 佢當時又後生，轉身快，身材又好，著嘅衫又少嚇。估我講當時都睇咯，我都話哇咁樣做古惑仔，肯定第一出嚟行。 個個都中意做古惑仔。 仲唔捉佢上飛鵝山食包咩？ 都幾開心。不過依系列戲咧，古惑仔系列咧，係的而且確影響咗我哋依一代人好多好多。其實嗱，先唔好講話點樣影響先啦，即係可以大賣喎。我哋數一數古惑仔有幾多套啊？唔好講話一二三四五集， 我都唔記得幾多套。 仲有佢嘅周邊咧，咩紅興十三妹啦，再有依個咩大飛哥啦，即係。 都拍了很多， 是有時有些電影都間中即未必是完全關事，但都會找個紅興的人出來說要主持一下個大 局、好像有一套王晶的賭片， 是啊是啊，都要找不知道旁邊那些耀哥那些出來主持大局那些、即 都有是真的很大影響的， 是但是想心呢、坦率我們經常說影響、其實有時我回大陸呢跟一些朋友呢聊天、同事聊天，他們的感覺呢或者對香港的印象都有被古惑仔系列电影影响，他们 是啊，劲噶！他哋成日话要嚟铜锣湾睇古惑仔啊嘛。 你都有朋友有讲过， 有大部分内地人对我哋嘅其中一个印象嚟噶、即接近 Beyond 个级数 啊！即系会唔会有大陆人问你究竟陈浩南系咩人嚟嘅咧？ 佢哋又唔会咁，即系佢哋会问系咪周街都古惑仔啊？系咪好容易见到噶咁样？咁你大家喺香港，你又想象下，你又唔可以话好难，但又真系唔系好好易嘅。 我记得我10年前左右在大陸，有些朋友、有些同事啦，就問我：哇，香港是不是真的很亂的？周街劈嚟劈去啊，即係好多古惑仔充斥啊，喺銅鑼灣、旺角一帶啊，會唔會即係十三妹見到十三妹咁樣？我都跟他講，我印象中的香港，即係你話一定有古惑仔 啦，咁但係係 代客泊車嗰啲咯，賣以前買四仔咯，而家都冇得做啦，賣四仔， 以前買翻版嗰啲咯， 全部 download 都得噶啦。 係啊，嗰啲古惑仔應該有份出嚟示威噶。 不過回想翻我真係嗰次同10年前同佢對答，我記得個其中個回答係咩咧？我喺香港住咗30-40年，都真係未見好少啊，唔會多過3次，真係喺街度見到人劈友啊！ 冇啊，3次咁多， 應該嚟話一般拳頭交都好似都唔多嘅，都係見過1-2次啫。你話攞刀互片互劈呢啲基本，我真係未見過，完全未見過， 係咯，所以話3次咁多。 我講3次啊，即都係拳頭交。 我記得我印象中有次去 disco， 好多年前啦 ，disco 啊，你個聽下呢個名詞已經知道。見過一次是真係好似係劈友咁樣嘅， 真係攞刀出嚟。 好似冇，因為好混亂啊場面，即係即刻個音樂停咗啊，開曬燈啊，咁好似人叫佢哋唔好走啊咁樣嗰啲咁樣，跟住見到有班人喺度，唔知係攞住啲武器，係啤酒樽定係刀啊，點樣去襲擊一啲人咁樣啦， 係烏鴉嚟嘅嗰個， 唔知，即係但係幾得意嘅喺香港咧，你又覺得呢班人係。是好像在你附近，但其實你又不覺得他們在這裡存在。我相信譬如追數啦、收數公司啦，不過現在近年 大家現在收數公司都很文明的， 是啦是啦是啦，但以前會知道有班有班過仔去收數咯，他們會捉著債仔在打這樣咯。 我記得有朋友跟我說，有些收數公司上來收數佬、反而還害怕你的債仔、現在的古惑仔即是害怕你出了什麼事啊或者是害怕你有什麼問題，現在你基本上不會好像80年代那樣收數佬上嚟喊打喊殺啊！入嚟搞你老婆仔女啊，或者門口淋油啊，整隻雞頭啊，呢啲都冇。 呢個咪就係香港，即係點解會有一個最安全嘅地方啊？法制係善存啊，即係爭錢就爭錢，但係咧你即係另一回事，你上去恐嚇啊，呢啲始終係罪行嚟嘅。咁但係某啲地方啦，唔止係內地嘅，其實好多地方其實未必係咁足夠嘅警力啊，去保護每一個市民。咁香港就呢一方面仲係值得自豪有信心。 如果講翻話收數，基本上我聽一啲人講啊，話如果你一同佢講，我申請咗破產喎，咁基本上佢就算係的而且確我係爭你錢，你都基本上冇任何嘅辦法。 可能係最多係 你連打我一身你都做唔到。 打電話係騷擾下你嘅咋， 都冇辦法打電話騷擾都唔得啦。如果係譬如申請咗嘅話，係啊，所以香港真係一個好文明嘅。不過講翻我哋套電影啦，咁、其實古惑仔系列頭先講咗好多啊、即係有時。我不知道你認不認同啊，在這個古惑仔系列這個風潮之後、香港電影再有很少有很傑出的作品，除了無間道、但無間道都是僅僅在第一集第二三集都已經是大不如前 的，是的、香港電影、即如果你說這個系列很有代表性呢，那、古惑仔因為它已經去到 已經是最後的系列， 不是因為它去到一個很高的位置了、你要嚟緊，譬如話之後有啲系列，譬如話《新扎師妹》系列，咁喺香港人嚟講會比較熟悉。咁但係你話佢要去到咁嘅高度又好難。近年譬如話《春嬌與志明》都算一個系列啦，有3集啦咁樣。 但係都同古惑仔有一個好大 係啦係啦係啦，比較遠嘅距離。咁古惑仔確實喺嗰度好高嘅高度啦，好難每一好難即係之後咁多嘅電影去翻去佢咁嘅高度。 其實有時諗翻我哋呢個年代，作為香港人都算係比較幸福嘅，我哋可以有即係一直去懷緬嘅。 的電影啦，即係由王晶嗰啲咁嘅，包括有賭片啦、英雄片啦、周星馳啦，以至到古惑仔系列啦。即係我喺度諗緊，在我哋嘅下一代。九十年代尾啊，或者零零後出生的朋友啊，好像真的已經沒什麼電視劇、電影一些好的懷念或者好的回憶。 你老啫，有的，應該會有的。可能就 例如呢， 可能就是黃金兄弟呢，可能就是即係嚟的某一套武雙啲電影啦。我想在度帶出呢講呢樣嘢啦，就係咧電影啊呢啲所有的娛樂製作咧，即係雖然不是話完全關事，但是其中一個要俾的咧就是自由度。 是 啦，佢係佢做賭片，佢做呢一啲古惑仔嘅片，佢一定唔係一啲好正面嘅嘢嚟嘅，可以話。咁但係咧，你唔可以加任何嘅一啲政治或者係一啲非電影製作嘅人嘅意見落去，影響佢呢啲電影嘅製作嘅。係啦，咁點解會咁好睇？因為佢可以自由創作啊嘛。係啊，所以點解我成日覺得香港仲有佢嘅嗰個值得嘅優勢咧？就係香港起碼佢應該仲係好多嘅自由創作嘅空間嘅，但係可能會即係都縮窄緊啦。即係可能而家譬如話有人要拍一套雨傘運動英雄嘅片落去，可能都會有啲政治嘅阻撓，或者有人唔肯俾錢。呢就係呢一啲嘅空間，呢一啲大家嘅觀眾嘅諗法，從而係製造咗成個市場啊！我希望呢一種嘅所謂氛圍啊，唔好喺我哋香港出現。咁從而咧令到你話喂古惑仔喂當時如果要講嘅大條道理嘅喎，哇你鼓勵香港嘅人即係啲學生教壞曬點算啊咁樣，你要唔俾電影去發行，或者好似大陸嗰種咁樣話 只可以拍打日本片，只可以拍國共內戰，乜都唔可以拍， 或者係古惑仔嘅最後咧，鑑生去改佢個例，改佢嗰個劇情咧， 就俾人拉咗。 一係就俾人拉，一係陳浩南係卧底嚟嘅咁樣，即係變咗嚟講咧嗰個電影所有嘢就 性縮細咗， 就好無就會扭曲曬啊！完全唔係佢嗰回事，咁所以係唔可以咁樣嘅。所以我亦都喺呢度少少拉開啦，即係所有嘅嘢，你如果要去到一個我引言想講嘅嗰樣嘢，你如果要去到即係一個政府去阻撓，除非佢已經去到一件係覺得咁嚴重嘅事。如果唔係咧，其實政府你真係出少句聲去做少一啲咁樣嘅嘢，反而件事咧，即係大家我相信市民而家大家都有眼睇啦。有冇變曬爛賭仔啊？有冇變曬古惑仔啊？有冇個個要出去有咩唔妥？我同阿 Win 而家有咩唔妥？係咪就要斬佢啊？ 即刻 call 馬。 係啊，有冇加法事後啊？冇啊嘛，大家自己會分析哦，點樣係啱，點樣係錯？我唔相信市民係冇咁嘅分析能力。咁從而即係喺娛樂角度又好，娛樂嘅製作係唔應該有任何。譬如話嗰啲演員啦，嗰啲嘢係唔應該有任何嘅政治因素考量嘅，係啦，咁個提述都唔應該有。咁去到娛樂以外嘅，譬如話頭先講啦，一啲社團、一啲組織、港獨香港民族黨，直頭攞埋出嚟講，係唔需要你去話俾大家聽，佢係啱定唔啱，就由市民去判斷，係啦，咁就係一個正確嘅做法。你去話俾我聽唔啱，適得其反。 不過嗱，翻香港電影，其實我哋一直以嚟可以到，我可以咁樣講，到今時今日應該應該暫時係冇掣肘嘅。可以咁樣。 有啲人咧，譬如咧，我聽到好猛，亦都點樣講啊？即係好痛心啊！黃秋生先生近嚟喺節目度講嘅， 係 佢話好多電影人，甚至有啲法國嘅電影團隊同嚟到香港嚟到華人市場， 係 會收到個 message。黃秋生呢個人唔用得，咁你話係啦，咁你話有冇啊？有冇咁樣嘅黑名單啊？佢未必真係需要有一個黑名單，每日去《東方日報》嗰度寫頭條出嚟，話俾你聽，邊啲人唔用得，邊啲導演，邊啲嘅嗰個題材唔講得咁樣。但係佢就自自然做咗一個所謂氛圍出嚟，就令到你知道何韻詩唔用得。黃秋生唔用得，點解？因為何韻詩你嗰班佢愛黨之星會有即係無端端地佢哋會自發地咧就根據嗰個所謂黨嘅嗰個精神去打擊呢一啲電影，打擊呢啲電視，從而嚇走啲投資者。呢啲咪就係影響住成個娛樂製作嘅嘢咯。係係啦，咁譬如黃晶先生，我相信佢好有才藝噶，但係佢如果將所有嘢同政治撇開，咁佢係咪所以可以創造啲更加出色嘅作品出嚟咧？我相信係會咯。 咁所以我就希望啊，即係無論係 呢啲白色恐怖嘅打壓， 係啦係啦，呢白色恐怖打壓，政府嗰度又唔好去做啦，當然，從而其他嘅市民啊、投資者啊，亦都有咁樣嘅慧眼，去撇開啲我哋唔需要擔心嘅，冇嘢要驚嘅。我喺呢個角色係啱黃秋生做，我就要俾佢做，係啦，唔需要擔心話喂，俾佢做咗之後會唔會有啲愛國之星嗰啲出嚟咁樣，我唔擔心咁多。只要冇人擔心嘅話咧，嗰啲愛國之星嗰啲咁樣嘅咩愛字頭啊嗰啲。絕對冇機會去存在，係啦，咁亦都大家就可以更加係舒暢地去睇嗰個娛樂製作，亦都可以有更加多可能古惑仔啊、賭片啊呢一啲 更加出色嘅作品可以出到嚟。 係啦，電影又好啦，電視又好啦，音樂又好啦，可以冇咗呢一啲咁樣去製作，咁我希望應該會有更加好嘅作品。 同意嘅，咦？咁啊，今節目時間差唔多，小弟都要趕住去睇《黃金兄弟》啦。 係啊， 咁啊，我哋下集翻嚟再同大家見面。 好啦，支持港產片，拜拜。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嘅煩惱，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髮、育髮、防脫髮。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